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在花别一生中，只一眼就划过，装在人影独坐夜城的更寂寞。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是每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内容。每天的22点，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107.3 AM1026，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哈，两个听力的听字，听听 FM， 这样方便大家在任何时间地点可以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方便大家能够通过手机客户端再收听我们的节目了。那我们节目中呢，每天都会有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交流。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作家贾佳。贾佳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贾佳，有朋友问我们一个问题啊，这问题太深刻了，所以这问题我要请你作为情感作家来回答一下。有人在问说，人生中一定会遇到那个对的人吗？啊，我们有一位男生是这样说的，他说4个月以前参加了好朋友的婚礼，当时好朋友在婚礼上啊，这个哭得稀里哗啦的，因为当时啊，他觉得这个听他们讲他们结婚的誓言啊，讲他们恋爱的那个过程啊，好像是他们真的是在这一生中遇到了一个对的人，包括他们两个人相遇的故事啊，我当时听着也替他特别的感动。现在我还记得在婚礼上那些点点滴滴，可是这个记忆还没有消退颜色，人俩已经离婚了。他说，于是他说那个问题呢又翻腾在我的心中哈，就是我常常也会问我自己，我会遇到那个对的人吗？我记得在我哥们儿的婚礼上，我当时就从人家的婚礼出来，一方面当然是给人家给祝福，另外一方面就有点失落。我就在想，他都遇到了那个对的人了，那我这一辈子我那个对的人在哪儿啊？我能遇到对的人吗？他说可惜啊，这个现实总是这样给我一大巴掌。他说周围也有不少人，当时爱的时候呢，也是觉得自己好像遇到了对的人了，你就看吧，全情投入的那种爱都有哈。他说没多久可能也就分手了，或者后来呢就发展成了非常狗血的剧情。他说所以我就在想，他说我很想跟你们的节目探讨一下，人生一定会遇到那个对的人吗？我们怎么就知道那个人就是对的人呢？你这么深刻的问题。我当然要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了。 这个确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什么叫对的人？首先我们讲什么叫对的人啊，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人，我们觉得哎，我们觉得喜欢他，我们觉得这个身心愉悦，然后看到这个人就心动，然后我们觉得啊，这是对的人。但是呢，这个对，什么叫对？ 是你喜欢的人是对的，还是说这个人他对你好，还是说你生活中合适，这是对的概念。首先我们要去 每个人可能理解都不 同。是的是的，有的人觉得哎，只要我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人，哎，这个人就是对的人、嗯、啊，觉得因为很多茫茫人海，我们能够遇到一个喜欢的人的这个几率有多高呢？ 嗯 啊，然后可能终其一生有的人就遇不到。 嗯， 所有人都觉得哎是匹这条件匹配，然后或者说只是凑合一个，大家都结婚了、嗯、我结婚了。但有的人会觉得哎，我一定要去遇到那个让我就是心跳若狂，然后让我们能够有这种爱情的这种体验的这种非常疯狂的这样的人才是对的人。 对， 但有的人会觉得呢，这种人可能我 hold 不住。 嗯， 然后呢，如果那激情完了之后呢，然后大家还得生活、 嗯、 那个合适的人才是对的人。所以首先我们要去捋一下什么叫对的人。而且就是如果你抛出这个对的人的概念，首先你是把自己处于一个被动地位了。 对， 你会觉得啊，什么是对的人，是老天送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人让我觉得合适，而不是说你会觉得哎，我遇到一个我喜欢的人，然后我准备去怎么去给这个感情加以一个比较正确和比较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砝码、 嗯、 啊、 嗯、 我来去操控和我来去和他一起来创造这个对的感情。 嗯， 所以我就觉得所谓你提出这个问题啊，是比较大啊，可能就比较哲学的一个问题啊。我只能说给你回答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和你完全合适的人。 嗯， 只是说你能够愿意为这个人做出多少让步和做出多少这种配合，然后愿意和这个人能走到这一步啊，可能就决定说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生命中对的人。 对， 因为我们经常就是做这个情感咨询，我们会跟很多这种所谓的啊好的伴侣关系的人会聊，就说、嗯、哎，为什么你们俩会这么合适这么好。 嗯， 但我们听到的并不是说哎这个人就是我对的人， 嗯， 而是说我们两个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学会了去忍让，或者学会了去包容，学会了去让步， 嗯， 学会了改变自己，然后让这个感情变得非常好。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感情走到最后，大家都觉得对方是我值得这么做的人。所以说呢，就是当大家提出来说什么是对的人的时候，我觉得首先你要问自己说，你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情感，你要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你一起，然后你能够为感情做多少牺牲和让步，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最后这个对的情感的必要的因素。 嗯，对。嗯，有些人是觉得对的人是我的啊，懂我的那个人。 对 对， 每个人标准不是不一样的。 对，有些人会觉得对的人一定是那个携手能走到最后的人。 嗯， 你看只进入了婚礼，那当然是不够的。 是的， 这个婚姻只进行了四个月，那当然也不是对的。 对， 那个对的人很可能我们要终其一生才能去感受谁是那个对的人。 没错。 但是你环顾一下周围，包括我们父母那一辈，嗯，因为提这个问题的可能往往是我们还没有感情还没有一个定论的人。 是的。 但是你看看我们父母那一辈，很多人他们都走到了最后， 是 在他们人生最后的那个阶段还在携手。嗯，你问问他们，你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这一辈子也没有遇到对的人，就是他跟他凑合了。嗯，是吧。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你看我们两个人牵手走了这一辈子下来， 嗯， 我们俩也吵架也有矛盾。 是的， 年轻的时候恨不能也想过要不离了， 离了， 啊，对， 或者把他杀死吧，对方恨不得把这个地方杀死。 对对对，但是也走到了最后。 是的， 就是就像刚才贾佳说的这样，两个人其实是不是那个对的人，可能我们在一段关系当中我们不断的也在成长， 是 也在学习。 嗯， 我们也在学会那个我们怎么样和另外一个人把一个陌生人变成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对， 最亲密的那个人。 是的， 这真的是需要我们要做很多，付出很多，嗯，接纳很多，包容很多的这样一个过程。 嗯， 所以要说天生有没有对的人，可能这个是不是这个其实这个范围很广。 是的， 比如说通常都是我们觉得合眼缘的那个人呢，能聊得来的那个人呢，或者说我们觉得我们能认可的我们喜欢的那个人。 嗯， 但是其实这样的人并不少，但是谁是那个最终能和我们在一起还能走下去的那个人， 对， 那是 不是说天生一个对的人我们就可以那样走下去了。 对，我们就不要再坐在家里想说哎呀什么时候我能遇到一个对的，就好像是掉下来之后跟你严丝合缝非常合适，你所有想象中你所有你觉得对方应该做的事他都能做到，像解语花一样和你在一起，他所有的你的困扰他都能帮你解除，然后他是你人生的启明灯啊，是你所有人生的航向，都不是的。我觉得是首先你们两个能够哎愿意两个人一起往前走，然后又在各种事情中发现大家都能为对方退一步走一步，然后这样的相携往下走，能够互相还不厌烦，然后最后走到终点。 嗯 啊，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对的人。 好，谢谢佳佳。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女生问到的是关于师生恋的一个问题。她说我今年21岁了，喜欢我的老师，特别的喜欢他，他37岁，他现在是一个单身，好像我们刚刚进学校的时候他还有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后来就分开了，那现在知道呢他是单身，我当然是格外关注他，因为我刚刚看到他我就觉得他是我心中那种特别理想的男人的形象，所以我几乎对他一下子就有了好感，他对我也是挺不错的，当然他对其他的学生也不错，可是呢我想如果我错过了这个机会的话，我很有可能就没有办法让他明白我的心理了，所以在听说他和女朋友分手之后我就变得更主动了，我主动的和他交流，我主动的把我自己的心理一点一点的渗透给他，让他知道我对他的那点小心思，我想再傻的人也应该明白，可是他不接招，其实我都能想到他为什么不接招，因为毕竟他是老师，我是学生，我们之间隔着这样的一个身份，我相信他也为了尊重自己的职业才不去接招的，但是我又相信他对我一定是有好感的。所以呢我现在该怎么办呢？今年21岁，如果他是上大学本科的话他差不多应该是3年级、大三的年纪吧， 大三的年龄啊， 对，他没有说到哈，差不多一般也都是18岁左右上大学吧。 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种奇怪的这种想法啊，就说诶我觉得这个老师挺不错的啊，因为他是我们的老师，所以他其实是自带光芒的。 对， 因为他知道是我们未知的知识，他来给你传播，然后你会觉得突然之间他就染上了一个好像很神圣的光芒。但其实但我现在想一想，我所有的老师可能只是在他当时的那个就是那个讲台之上有他这个光芒，如果他到了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年龄我们去看的话，可能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就是教职员。所以呢我在想很多很多就是很多小女生嘛哈，会有一些这种在特殊时期对特殊人群的这样的一种迷恋。这个迷恋未必是客观的，就是你现在你能够达到的这个高度可能是他会比你高一点，你会觉得哎呦他浑身上下散发着这种神圣光芒，但当你比如说你现在大三，如果你到大四然后你毕业的之后，当你步入社会，当你看到更多的男性榜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这个人并没有你想那么神圣。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现在在这个阶段不要往下决论，不要觉得哎呀这就是我一生就要找的人，未必。而且呢我是本人是比较排斥这种就是比如说工作中的恋情或者说师生之间的恋情，因为这个关系变着会让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会变得比较令人不舒服。 对， 比如说他是你的老师，你把好感放在心里，那他永远是你的老师，你们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你会觉得这个美好会延续下去，甚至可能在毕业之后你见识了很多人，你会觉得这个人就是我喜欢的人，那个时候你再来去找他，你们当你们不再师生关系的时候，你还能认定这个人是你非常非常仰慕非常喜欢，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喜欢才是真正能够站得住脚的喜欢。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还是带着一种就是滤镜吧，带着一种这种学识的滤镜。 对，我觉得贾佳说的太对了，从初中高中到什么军训大学， 我们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偶像， 对，研究生， 每个女孩心目中， 对对对，这个你要说尤其是在学校里边比较惹眼一点的男老师也好， 年轻的 女老师也好， 帅气的， 一般学生都会倾慕，像你所说的自带光环， 对， 特别是男老师对于女学生来说，作为学生的女方，那她刚好会崇拜那种有一定的威信， 对， 比较自信，成熟一点的男性。那这种男性在女生的心中，他是很有魅力的， 对对对。 所以可能很多人都会暗恋过、单恋过我们的老师哈。 是。 那像这个女孩子说的，其实我没有感觉到，我也没有，她也没有什么详细的证据表明 这个 老师 多么优秀， 或者说这个老师真的就对她很感兴趣。 是的，是的。 我觉得也有可能老师的不接招是因为这样一个师生的身份，也有可能老师的不接招是因为老师太明白你们的 没错 心理状态， 可能他每一轮学生中都会有这么一两个崇拜他的， 很有 可能他也会明白说这种崇拜是靠不住的。 嗯， 如果我觉得一个人是通过崇拜或者说通过一个短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接触，然后达到一个并不客观的这样评价的话，很可能会瓦解。再来瓦解之后，还会觉得哎，你骗了我，啊，怎么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成熟的感情不应该是建立在这种就不平等地位上的。 一个21岁的女孩子和一位37岁的男老师，身份也有差异，年龄也会有差异。这个女孩子说：“现在要怎么办呢？”我们是觉得你也可以对这个男孩、对这个男老师一直寄予 保持好感， 对，保持好感，寄予幻想，但是你也知道。不大可能再往前一步，至少在你在校期间。 没错。 那你说，如果你不再做了他的学生了，你已经毕业了，你已经不是他学生的身份了，有没有希望？到那一天，你可以再试探。 是的。 但是我们想告诉你的是，未见得有希望。 对。因为我也是这么觉得，就说其实一个男老师他对女学生真的会产生好感吗？我就一直打一个问号啊。就说因为，他可能见到的学生太多太多了，就是他喜欢的类型一定是在他和他之上或者在他平行范围内的、啊、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我不同意，我觉得这个师生恋的故事自古到今就有 啊， 在各个学校里 是这样的 对，在各个学校里都有发生 、 这恰好就是我们这样一些女孩子们她们鼓励自己的故事。她们会觉得哎，听说咱们学校的某个某个老师，他不就是娶了那个学生吗？他的学生吗？哎，听说某个某个名流、名人，包括历史人物，包括你刚才提到的鲁迅先生， 对，你说的也对，但是呢，因为我 是娶到了学生吗？所以这些故事恰好会激励我们这些女孩子，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概率没那么高， 没有那么高。但是，而且我本身啊，我是主张大家是平等主义。我是不是非常喜欢这种？就比如说，一个高级的人物爱上了一个粉丝，我觉得这种感情是一种，就是不是很纯粹的爱情，是一种好像是基于一种，是恶也好或者怎么样。在我看来还是这样的、啊， 有特例。 有特例，是有特例，但是大部分的 可能这是相识的一种方式。 嗯，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作家啊，男作家，然后他会讲，他说，哎，有时候我觉得我喜欢一个女粉丝多好啊，反正人家崇拜我，然后我就高高在上，我不用那么费劲的去讨好她，不用费劲的去构筑情感，我自带光芒 啊、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就是如果是一个这样一个高低不等情况的一个恋情，很有可能这个恋情的这个，纯净度没有那么高。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比如大家势均力敌，然后大家是一个比较平等关系下的，然后发生的这样的感情。这当然我的个人观点啊，所以想一下，就因为很多这种男老师啊、也可能娶了女学生或怎么样，他真的是喜欢她吗？有可能，也很有可能觉得他就被她的美貌、年轻吸引了。 我觉得是这样哈。我们是这个偶像和粉丝也好， 对对对， 老师和学生也好，他们最初能够在一起，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缘由和契机。他们这个本身，比如说偶像和粉丝，他本身就是相互连接的一种方式。 对对， 一个是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高一点的平台上、自带光芒的这样一个偶像的平台上，那他的粉丝是仰望他的这样一个、状态哈。老师也是这样的，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和学生。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开始。至于后来的爱情能否平等，能否构筑一份比较，这个有肩后基础的关系，那是在后来两个人的交流中，你们怎么看待你们的关系？如果一直都是有不平等的感觉在里面，比如说一直是偶像，在婚姻中，在伴侣关系中也是偶像，另外一方也永远都是仰视于他。如果真的两个人永远都能做到这一点， 那 也 是可以的， 对， 那也是合适的。 但是很可惜的是，往往进入现实生活，他就不是这样了。这些光环都会被近距离的 当你再和他相处的时候，这些光环往往会消失或者会弱化。 是的， 所以老师和学生我认为也是如此。能不能走下去，两个人是要进入生活的， 对， 是要生宝宝的， 是 是要那个构建家庭， 然后 是要一地鸡毛， 所有的生活中的所有的细节，他不再是那个就是好像是在台上站在那里好像是一个领袖一样的人物这样的感觉。 你说的太对了， 对， 就是到那一天，你们会怎么对待你们的关系和怎么对待对方，那才标志着你们是不是真的认可对方。 所以我的建议是，当你不再是学生的时候，当你看了更多的山，更多的水，更多的海，然后回来看他还是你的偶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你的感情是比较靠得住的。 哎，对，你说的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将来日子还长着呢。 是， 你不是说 不着急，21岁啊，好好享受一些这种，哎，心动的感觉，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 哎，对， 是吧？你就享受这种感觉，然后当你这个感觉真的是能够持续到你看山看水之后，还看他还心动的话，我觉得这个心动就可以打破了。 嗯，对的。一位男生在问一个问题，他说别人介绍了一个女孩子，他说我这个是我公司的一个同事介绍的，他的一个老乡。这个女生呢，我和她见面之后，我觉得她不错，她呢也挺爱听我聊天说话的。那我问她什么呢？她也跟我说挺不错的一个女生，挺乖巧的一个女生。见完第一面之后，我就很勇敢的又约了他第二次。见第二次呢，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就不像第一次那么陌生了。我聊天他也聊天，我说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工作上的事情他也说。当然他也问了我一些挺关键的问题，我都是能理解的。比如说他也问到了我父母的职业啦，我父母是否有收入了，我自己在这边的经济状况啊，以及家里面对我未来的一些安排啊等等，这些都问到了，我都觉得挺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吧，就是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加了微信肯定是要看朋友圈的，我看到他朋友圈里什么都没有，那我当时就想的是也许他是设置的那种几天可见。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呢，我就问他了，我说诶，想看看你朋友圈怎么什么都没有啊。他说哦，我不发朋友圈。那么到我们两个人见完第二次之后，我还在想诶，什么样的人不发朋友圈呢？当然也听说有些人是不喜欢发朋友圈的哈。可是无意中从我那个同事那儿知道他是有朋友圈的。我就想问一下啊，一个想和我交往的女生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看到她的朋友圈呢？她是什么心态呢？我如果戳穿她的话，她会不会不好意思呢？毕竟她撒谎在先嘛。所以就来问我， 这肯定是有不方便让你看到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也不能揣测，不能恶意揣测啊，但至少是觉得是你不方便看到的，比如说她很有可能在你看来是马上你们就要交往对象了，然后你们是唯一，很有可能在他看来是选择之一， 对， 所以说呢，他未必愿意让你深入了解，因为一个人的朋友圈几乎是这个人的所有的这个，包括生活状态啊、品味啊、包括思想啊、包括很多这种言行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台， 对， 他未必是愿意让所有人都了解的，比如说，你是无所谓的人，那无所谓，那你是很重要的人，当然他愿意让你看，但就是中间这一块儿，就是你又不是说很无所谓，但你又没有重要到让他可以袒露心扉的话，他有可能会事先对你设置一个屏障，我觉得这是一个心门还没有彻底为你打开，然后呢，而且你现在对你们关系的判断可能也有误，就你可能的判断有点太乐观了啊，有可能你在这个女孩心目中只是一个备选对象，所以说呢，她在里边啊，很有可能有一些这种心事啊，或者有一些这种不方便让你知道的东西，就暂时会对你关闭，但又不好意思直接讲说啊，不好意思直接告诉你说你现在还没有通过我的这个认证啊，没有通过我的这个真心认证，所以说你现在还不能进入到我的这个真正的这种心灵世界里来，所以呢，他为了就是好像为了你的面子着想，或者给你讲说我不发朋友圈，这倒是一个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恶意的谎言啊， 对， 为了你的面子来去讲的这么一个谎言， 那你接下来要怎么做呢？你可以更努力的去 去了解它， 对对对， 去在现实生活中了解它。尽管刚才像贾佳说的那样，我们确实现在生活中往往新结识一个人，我们都会先看一下人家的朋友圈，了解一下人家哈，这确实是了解人的一个好方式。 对， 但是未见得这样能真实的了解一个人。 对， 因为朋友圈所显露的并不一定是这个人真实 的 嗯，包括内心的状态。 是是是， 我们看到有些人的朋友圈是经过精心的加工 的， 对，总是把那个最美的那一面拿出来。 对对对， 什么早晨的那杯早餐咖啡啊，什么外面的风景啦，什么自己的心情啦，等等这些哈， 嗯， 这个看上去都好好美的生活，但是一定也有那个自己孤独寂寞，这个灰头这个蓬面 灰头土脸， 对，灰头土脸，我不会说了，突然，这个也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但是你在朋友圈里你是很难看到的，在朋友圈里我们往往会看到更光鲜的一面。 嗯， 那另外就是朋友圈里其实看到的，你无论看到人家发的是励志的段子也好，这个什么鸡汤也好，还是一些什么口号也好， 嗯， 我们看到的只是瞬间心情。 是， 我们确实是很难了解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那些东西。 对对对，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和一个人如果有心想去接触，无论是做朋友也好，还是做恋人也好，那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了解这个人真实的 所思所想，对，他的一言一 行， 是吧，他的一言一句。就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想打破这个困境的话，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去直接问他，你索性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啊， 嗯， 就是你把他当做一个你俩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突破点。 嗯， 比如说你们俩真的是交往非常非常好，然后两个人非常非常知心，慢慢慢慢的女孩有可能就会慢慢她去主动解开这个东西，当她解开这个东西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你们关系的人一个进一步的这样发展的一个讯号。所以说呢，现在如果说你贸然去问她说，哎，你怎么撒谎，怎么骗我，有可能这个关系真的是就中断了，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好像是不太光彩的事情啊。 对对对，所以不要再去这个更多的考虑纠缠这个问题了，用心的对待这个女孩子，了解这个女孩子，如果你还觉得不错的话，这样就可以了哈。 对，说白了你现在就不是她的唯一，就这么简单。 哎，对，好，今夜思雨时，大家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情感作家贾佳和各位的分享交流，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稍后呢将是我们广告播出时段，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大家如果有一些情感的问题需要和我们的节目互动分享交流，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给我，或者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可以留言给我参与我们的节目。稍后我们再见。 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就当总分不完，谁无理取闹，你的双手甩开刚好的微妙，然后战火再燃烧，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话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10月16号第三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守城农业企业展示园，

在一起呢依然是过比较简朴的日子，我也没有什么怨言。但是最近他就希望我把我的私自的存款拿出来，他知道我有存款，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具体有多少钱。他希望呢我拿出来，他说他们家要用钱，他自己也有很多要用钱的地方。他说我自己把钱这样私自的存起来，他觉得我不是一心一意的对待这个家。那我告诉他了，我说我存钱也是为了孩子呀。他说现在是我们用钱的时候，未来孩子出生之后，如果我们现在都没有钱的话，那未来可能更没有钱了。他说他现在希望我拿出钱来支持他，他和他另外的一个同事，他们要合起来自己在自己公司的项目上自己投一点资做自己的事情。因为借由公司的这个项目呢，他们自己觉得他们是可以挣到钱的，所以他希望我能够拿出钱来。他问我有多少钱，我当时呢想了想，我跟他说我也就十万来块钱，他跟我说让我给他八万。另外呢他告诉我说他父母那边现在其实是很需要用钱的，他说能让我给他妈妈给两万块钱。我当时呢就觉得很难过，我没有问他要钱，没想到在婚后他却惦记着我这一点点积蓄。我现在觉得我还怀着孕，我问他妈妈那边为什么需要用钱，他又说得很含糊，只是说他妈妈让他给他妈妈给钱，我也没有问为什么，可是我就是觉得很难过很伤心，我觉得我被他惦记着，惦记着的不是一份关心，不是考虑到我现在身怀有孕诸多不便，而是惦记着我这一点点积蓄，是不是让人很寒心啊？我该怎么办啊？ 坚决不要给，我觉得坚决不要给。首先啊，两个人虽然结婚了，但是两个人个体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嗯， 你们家庭的费用是你们共同去承担和共同去来赚取的。他没有任何资格要求说你把你结婚前你所有的你的积蓄拿来用于他的所谓的创业，所谓的他的家庭需要。他家庭需要他的创业完全是可以，他这是他本人自己的事情。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给他。啊，没有必要给他。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男士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也挺吃惊的啊。 嗯， 就是如果你创业的话 OK， 那你自己去找钱是吧，你可以妻子可以非常大度拿出来给你，但这绝对不是你去要的。 嗯， 啊，这是我的观点啊，我是不赞成。嗯， 对，这样要的话确实是让这个女人比较寒心的啊。 没错， 但是我觉得除此之外的行为， 我觉得这个男人太自私了，他所有的这个他提出要求都是说你的东西要拿来给我，但我的呢在路上飘着，或者我的未知，或者我的可能我不一定拿出来给你。我觉得首先这个人太自私了，所以说呢他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觉得你还是你可以非常非常的去平和的去跟他讲这个观点，就说这是我婚前积蓄，这是属于我个人的财产，这并不属于我们家庭的财产，那我愿意拿出来是我愿意，但是我不需要你来问我要这个事情。 嗯 啊，我觉得你有些事情没有必要去顾及面子什么的。 对，这件事情是让你觉得很别扭。 我也觉得，我听到我就觉得很别扭。 我们也觉得单拿这件事拿出来是挺别扭的。 对， 钱本来在两个人之间，在家庭当中就是一个容易引发矛盾的点。 没错。 那么这个钱再加上又是你个人婚前的积蓄，被你婚后的老公惦记着哈，这个 我就觉得不可思议。你这些创业用钱、家里用钱，为什么要去问妻子要？ 哎。有些人他可能是这样想的，你是我妻子，我们俩不就是一家人吗？ 那我是 你 的 钱， 你要把你所有家里钱拿来给我用吗？ 你的钱不就是我的钱吗？ 对不对？ 那也有可能啊，比如说如果这事儿掉过头来，有一些女人可能也会觉得虽然我们俩结婚，虽然这个你在我们俩结婚之前你挣的钱，但是如果婚后我有需要用钱的地方，你是不是也应该支持我啊？就是很多人他可能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觉得相互之间不就是一份支持嘛。 嗯，那得取得这个信任和这个心甘情愿的给予之后才有的事情。 哎，对，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就在想，不知道你们关系当中其他方面怎么样？ 对对对， 就是其他的方面，你怎么来评价你这个丈夫？ 嗯、 他是不是一个比较自私的、只为自己考虑的人？ 嗯， 他是不是在什么事情上面只考虑到满足他自己， 嗯、 而没有考虑到你们共同的利益、 嗯， 或者是考虑到你的状态如何？ 嗯、 就是这些是你没告诉我们的。 是、 就 是、 你单拿这件事情出来，我们都很生气。 对，我觉得真的不可思议，真的不可思议。就作为一个男人啊，作为一个男人，就说你的家人需要钱，你要去问你的妻子去要他的这个婚前积蓄，这个是真是令我无法理解。我相信啊，如果说这个事情是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急需的一个状况啊，比如说妈妈突然生病了，我相信不用他讲，这个妻子一定会拿出这个钱来去帮助这个家庭。 嗯， 但是呢，又没有说清到底为什么，而是有一种那种你的就是我的这种很强盗式这样的思维，我觉得是无法理解的。 嗯 啊，我觉得你真的是有一些事情上需要去表明立场。 对、 啊，我愿意拿是我愿意拿，但是你没有这个资格来要求我。 嗯嗯，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还有一个是和钱有关的事情啊，也是一个女孩子问到的一个问题啊。女孩子说我们俩还没有那个结婚呢、 嗯、 快结婚了，订了婚了。在我们这儿订婚呢，关系基本上就属于已经确定了哈。 嗯， 再有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办婚礼了。就在这样的时候呢，我的男朋友摊上事儿了。我的男朋友啊，撞上了一个老人。其实呢，责任可能双方都有，但是我的男朋友驾的是机动车，而且那天呢是开了别人的车，他本来驾驶技术就不是很熟。对方那个老人家呢是开了一辆摩托车，电动的摩托车，那个老人呢当时就被撞了。后来呢这个判的是我男朋友的责任更多一些，需要赔钱。一开始呢就想的是大概因为当时的老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那么赔一些钱可以控制在一两万块钱就了事儿了，我们也觉得这也没有太大的事情。但是没想到过了有几天的时间，那个老人突然就去世了。虽然这个去世后来医生判断说是心脏病突发去世的， 嗯， 但是对方家人就讹上了我的男朋友，非说是因为我男朋友撞他这一下，然后导致了他身体的虚弱，对方还找了很多人来作证等等这些。对方的很多亲戚每天都去找我的男朋友，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我男朋友赔15万块钱左右。15万块钱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小的一笔数字呢。这15万块钱对于我们也即将要办的婚礼，即将进入的两个人的生活，这个数字都很关键。 嗯， 但是我的男朋友现在很无奈，于是就跟家人商议说要不然就赔了这个钱吧。他的父母呢也胆小怕事，很怕惹着对方，觉得对方那一家人特别的不讲道理。而我呢现在就特别的不开心，还没有和他在一起呢，我们本来只有那么一点点钱，现在就要赔出去一大部分了。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进入婚姻之后，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更难过了。 嗯， 我们都不是有钱人家，拿出十来万块钱对于我们两家来说都不是小数字。 嗯， 我每天都觉得别扭，我不想见到他，是不是我不爱他呀？我不想和他在一起了。 嗯， 你要说就为15万块钱不想和他在一起，我自己都觉得我说不过去，可是我就是不愿意见到他。 嗯，我现在怀疑这个两人的关系啊，虽然已经走到婚姻了啊，但其实是个假性亲密关系。 嗯， 就我们讲假性，什么叫假性亲密关系？就是说，大家出了事儿的时候，你第一的反应不是说你和他如何一起去度过这个难关，不管是帮他找律师去打官司也好，还是说，哎，你就是认了，然后跟他去承担 跟他一起扛 也好， 对， 而是想的是，哎，这个钱拿走之后，我们的生活就不好了。 嗯， 而且其实在这个事情来讲啊，虽然我不是非常赞成你这个男朋友这个妥协的态度啊，因为毕竟也不是说。不一定是他直接 撞到，但是男朋友至少这一家人还算，我觉得这比较善良的一家人， 嗯嗯， 是吧？如果是你们真正是个亲密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非常真正亲密关系的话，你会其实会为这个事情，你会觉得感动，或者你会觉得，哎，我们不管怎么样，就帮助他去度过这个难关，而你想的只是说你自己会不会跟他在一起就不好了，甚至会。就因为这么一点事情，就产生了一种疏离的感觉啊！ 嗯， 我觉得其实你应该考虑的，倒不是说这个以后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好，而是你们俩的感情到底真的是不是那种能够一起走过一生的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嗯，所以说呢， 同意，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关系，往往要看。能不能经住事儿， 真的是这样。 对， 你这属于就是遇到事情你就跑了， 经不住事儿。对，两个人这个好的时候，什么吃饭啦、聊天啦、约会啦、看电影啦，这都没问题。 嗯， 但是一旦出现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反过来假设一下，事情如果出现在你身上， 对， 假如对方也是这个态度，哎呀，你把我们之间的钱都给花了， 对方然后因此就不理你了。 对，你会怎么评论对方？你会评论对方，一定我们这个很多人可能都 是 渣男呐、 啊，对， 肯定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不经事，就像是哎，前几天好像是看到一篇网上的文章吧， 嗯， 好像是也是两个人快要结婚了，结果突然发现这个未婚妻突然被查出，就是比较难治的病， 嗯， 类似于糖尿病几期之类的哈， 哦， 然后这一方男方也就马上就想的是放弃 啊，觉得啊我要照顾你， 啊，对，我以后还要照顾你， 对对对， 哎呀放弃，结果被下面的人骂的，这个我看评论区骂的一塌糊涂的哈， 是，嗯， 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嗯这个大多数时候我们生活在和平时期，然后我们生活当中最多也就是有点矛盾啊， 嗯， 最多也就是你跟别人暧昧了没有啊，你到哪里去了，怎么这么晚回来啊， 对 吧，一旦我们经历了什么钱、疾病、 生死 哎，这样的考验，这才真能考验出一个人是不是要和你站在一起， 对， 是吧， 所以我通过你的描述，我首先觉得你俩的关系是不稳固，和并不是说真正是那么就是能够走到婚姻中抵抗婚姻后来之后的很多风雨的，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你要考虑的不是说这个你们日后的日子会不会因为这笔钱而丧失，而是你真的是不是那个能够和他一起往下走的人。 对，嗯，下面还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我今年31岁，我最近交往了一个男友，这个男友呢41岁，比我大10岁， 嗯， 以前呢有过婚姻。也离婚了，没有留下来孩子。他说这个在以前他离婚之后啊，他自己挺乐意过这种单身生活的。他有一个和他一起的好哥们儿， 嗯， 然后这个哥们儿呢，家里的家庭生活啊，就是人家两口子没有孩子。那两个人呢，经常在家里吃吃喝喝，总是叫着我这个男朋友一起去，也就是那两口子和我男朋友的关系很好。当我和我男朋友开始确立关系谈恋爱，没几天他就把我带到了他这个哥们儿家里去。慢慢的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他们三个人说的话往往我听不懂，因为他们会说他们熟悉的人，他们熟悉的一些段子， 嗯， 他们熟悉的一些典故。另外我会发现我的男朋友对他哥们儿的那位老婆感觉很好，他叫那位老婆叫名字是叫小名儿，而且呢他有什么样的一些话他会悄悄地说给那个女人听， 嗯， 有一次我还看到那个女人在厨房准备饭的时候，她过去趴在那个女人耳朵上悄悄地说几句， 嗯， 我并没有看得出来她和那个女人有更多的暧昧，凭着她和人家两个人的关系我想也不至于，但是我不舒服，我觉得她和他们之间比她和我之间更亲近，他们像一家人，我每次去了傻乎乎的像个外人坐在那儿， 嗯， 所以我挺排斥去的。可是如果我比较明显呢，他曾经说过我，他说我有点各色不合群， 嗯， 如果我明显的表示抗拒呢，我怕他觉得我这个人怎么那么事儿啊， 嗯， 那是他很喜欢去的地方，他好像觉得在对方家里他很放松，他也很爱吃小琪做的饭，小琪就是那个哥们儿的老婆，他说他觉得那像他的家一样， 嗯， 他觉得他那个哥们儿真的像他的好兄弟一般。 所以我每次去了都很别扭。我不知道我该怎么看待我们的关系呢？ 嗯，其实很正常的啊，因为在你这个跟他认识之前，可能他们已经建立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啊，有可能你比较敏感。我听上去啊，好像这个他们的关系就可能三个人都像哥们儿一样这种感觉。 嗯 啊，因为如果真的就有点什么的话，可能你说他又跟你交往，然后把你带过去，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是非常非常大。 嗯， 所以说呢，如果你想改变这个状况呢，第一呢，你首先你要去学会去先不要排斥和敌意，去融入他们。 嗯， 然后慢慢的去找到你们的共同点。另外就是你可以带他也见你的朋友啊。 嗯， 但我觉得你们的约会内容要变得多一点，因为他可能觉得，而两个人在一起，可能这个初认识可能没有说那么多的内容，然后他来到这个朋友家里会觉得放松一点，觉得哎，这个啊，希望你能够也融进来。但是呢，你可以去为你们的关系安排更多内容，比如说你想争取更多单独相处的时间啊，只要他能够找到你们俩在一起非常愉快的这种状态的话，我相信也没有人愿意一天到晚和别人混在一起这样的一起生活。 嗯 啊，所以说呢，你在一个关系中，我觉得你有点太被动了，你应该更努力和更积极主动去改善你们的这种相处模式啊，慢慢的你再去观察。因为我们现在还从你的描述中，我没有说听到说好像他这跟这个女孩有一个好像见不得人的这种感觉啊，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几个人是哥们儿这种感觉。 我也觉得他好像完全让他不舒服的点，不一定是他的男朋友和对方的小齐的关系， 是 而是他觉得他的男朋友带那两个人比带他更亲近。 是的， 其实我们心里是有一点不是滋味的，就是我们原本是觉得他有心里话，不是应该跟我咬耳朵吗？对不对？ 对对对， 他有那个最亲近的感觉，不是应该对我吗？ 跟我分享， 就是这是我们在爱情当中的一个普遍心态。我们都会觉得，我们都有那种带自己的恋人和自己的朋友也好，是和对方的朋友在一起，和对方的亲人在一起。哎，我们都有这样的时候，就是这个，我们也要提醒所有的类似于她男朋友这一方的角色要注意。我们一旦要带我们的另外一方去见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你一定要注意一个立场。如果你确定了你和你另外一半的关系，你要知道你们俩应该是最亲密的。 是的， 你切记在你们两个人都在场的时候，你表现出跟别人更亲密，更有默契，更有一些勾勾搭搭。我所说的勾勾搭搭不是指暧昧勾勾搭搭，就是说 就是勾肩搭背哈， 哎， 大家很熟了，很亲密了。 对，甚至是比如说我们带我们的另外一半见我们家人的时候， 要多照顾对方的感受。 哎， 而且是你是要加倍的去呵护，对，因为他是一个外来者， 对， 他是一个陌生人。 对，就是在这份关系当中，相对于他在弱势当中，因为你和别人的连接更紧密，你们可能是认识几十年的老友了， 对， 或者你进入的是你的亲戚圈、朋友圈， 对， 就这种事情往往发生在什么时候啊？往往发生在，比如说我们带我们的另外一半，回老家见我们的亲戚， 对对对， 我们当然见到亲戚，我们都特高兴啊， 是是是， 哎呀，跟这个也亲啊，跟那个也亲啊，跟这个也说说心里话，跟那个也说说心里话。你这时候你的另外一半其实是蛮尴尬的事情， 对对对， 对吧？ 对， 就是 首先他有一个这种外来者的，但首先一个陌生感， 对。 而如果你没有去很好的引导，或者你没有去照顾的话，他就不知所措，怎么做都是错的，或者他很难找到这个融合点，很难快速找到融合点，所以得需要你就是这一方，你来去引导和你来去给他铺垫一个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状态，让他进入之后，那时候你们再放松的去相处，我觉得会可能会让对方更舒服一点。 对，这是我们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在我们带我们另外一半出席我们自己圈子的时候， 对对对。 当然，具体到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刚才贾佳说的特别对，你要发展你和你男朋友之间的 更多内容， 对 啊， 而且 更多约会内容， 而且更多实质上内心的那种亲密无间，你慢慢的就不会再怕，他跟别人比跟你更亲密了。 你得让他找到那个亲密感觉之后， 哎， 慢慢他就会熟悉说哦，因为你毕竟你们俩现在可能交往时间不长，还没有找到那个亲密度。 对， 所以说还是得需要，我觉得每个人要需要积极努力的去把这个感情去经营好。 对，就是现 在老师好像处于被动状态，说哎，他安排的什么，然后我去怎么融入或者怎么样，你可以去安排。 哎，你说的对，就是你可以说下个星期我们俩到哪儿去啊？ 对， 啊，我们这个比如说景色更美的时候，我们到哪里去啊？或者哎，我的朋友有一个什么活动，或者哎，这个下周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展览呢？活动啊，我想要你参加啊。 是，

将会。